对，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我们两个臭小子现在要来做这一个《金爱共》的 podcast。 说是臭小子也快三十， 但是对于要讲金，尤其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讲《论语》这件事情，对于大部分的听众而言，我们应该算是年轻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有点违和的感觉。 是没错，大部分在深入研究《论语》的人，感觉就是会有留一把胡子， 有一定的年纪这样子， 然后道貌岸然的感觉。 道貌岸然有点多了， 但是没有，我们两个毛都还没长齐，虽然快三十岁， 那好像也是蛮冲突 的。我今天想要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最根本的用意应该是说我想要帮助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看书，你会有一些盲点，你没办法自己突破的，就需要有一个人来讨论。我就试着去找我身边周遭的朋友们，看看有谁能够跟我讨论。我发现没有人，那个时候我还没找到你。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先写下来， 自己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有点像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感觉。 对，这其实是一种整理思绪的一个方式。 对，然后写完之后我也不敢给别人看，因为我觉得我的文笔没有很好。那人家对于《论语》的兴趣可能也 就是基本上听到《论语》这两个字可能就已经开始兴趣缺缺了， 敬而远之。尤其我在读《论语》之前，其实我是在看其他的书，所以我身边周遭的人一定会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怪咖了。就看的书就是比如说《心经》啊，《地藏王经》啊什么之类的。 对，而且他们已经对这些经典已经有成见的情况下，就会觉得说正在读这些经典的你就是一个怪人，这样 就是阿摩那种念经的感 觉。那是真的，就是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在。 对，其实佛教啊或者道教的信众很多，但是信的人就会进去，不信的人反而就会离他更远。 对， 像我生活周遭族群都偏年轻嘛，就不多人其实是有很明确的宗教信仰的， 就算有也是蛮淡的。 对，所以我就是先写。其实我写完到一定的程度，我就觉得，其实我把资料整理好之后，我可以放上网络啊，我不用找我身边周遭的朋友们。 对，就是不用局限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人里面。 对，就是大家就看缘分嘛，你有兴趣你就看，反正网络就是一个免费的平台。 所以这是一个开头。 对，算是一个开头。然后我就想到你了，因为你也会改错字。 哦，所以最一开始的初衷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帮你校稿。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对于用字遣词会非常的斟酌。 对，尤其是我对错字非常的敏感。 对，没错，所以我就拿给你看。 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想到说要录 podcast。 没有啊，一开始我只是想说我想要把我的文章放到网络上。 哦，最开始就只有写文章而已。 对。 哦，那后来呢，为什么会想要录 podcast？ 会想要录 podcast 是因为我开始听 podcast， 所以你听 podcast 也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不久哦，一定是在半年内 哦。 但是我写文章，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写了。 所以后来才想说，我们搞不好可以录录看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声音的力量比文字还要大很多。 对，真的，尤其是像你跟我讲了说要不要录 podcast 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 app。 对， 而且才发现说原来我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 app。 哦，我有听过，你之前不是把它丢在那个 useless 的？ 对，我放在 useless， 就是我那一堆里面，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它要干嘛， 为什么会存在在我手机里面的。 对，然后我也不敢删掉，所以我就放在 useless 里面。对，然后你跟我讲了之后我就开始去听，然后就发现哇，这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宝库。 我觉得真的很方便，是因为比如说你在开车，你在煮饭的时候，你的双手正在运用。 对，就是你一边在做事情，可是你其实有很多的脑容量可以去听很多的资讯。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Podcast 比起 YouTube 就更好用了，因为它就是只有声音，所以它不会浪费心力在画面上面。 没错，尤其是像读《论语》，我事后思考一下为什么人家会这么讨厌《论语》。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教学让我们觉得《论语》就是一大堆拗口的文字，还有文言文，还有注释， 而且又要一直考试，就很烦， 非常的阿杂。 对，然后就是看到就嘚嘚这样。 对，所以我才觉得，那除了文字以外，现在有这个 podcast， 对， 是不是用声音的方式可以让更多人？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个充满智慧的领域呢？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子轻松的闲聊会比去 读一个文章，我觉得还要来得方便。在听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觉得啊，就是应该可以启发很多人他们的思考。 我觉得你说的很棒，因为像我这几个月陆续在听 Podcast 的时候，他们都有主题。可是其实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是《论语》。 对。 而《论语》的主题其实就是你的人这一辈子会遇到的各个面向的事情。 嗯，就是终身受用的一个。 对，所以他可能从教育，从与上级的应对进退，到爱情观，甚至你自己的学习等等之类的，他都会帮你讨论到，连心理学都会有所涉略。 嗯嗯，就是他算是一个有点像类似通者的概念。 对，因为他本身就在描述一个人的人生会遇到的问题，这就是儒学。 然后我会觉得说，哎，真的可以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才觉得说，哦，这个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一开始就像你讲的，就是对于《论语》的印象就跟大众一样，就是一个很难啃的一本书， 需要有小叮当的道具吗？ 就是对，可能要直接把它变成可以吃的那个记忆吐司，这样子吃进去，就是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它里面在讲什么。然后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国中、高中探讨到《论语》的篇章真的很少，哎， 嗯， 甚至有没有哪一课是《论语》的内容的？好像没有，哎， 可是我好像记得有，哎，就是要背啊，要背几句啊。 但是课文哦，就是。课文然后把它某一章拿进来放进去教学， 欸， 大部分好像是有提到， 嗯， 或者是可能考卷里面或者是其他的补充资料。 有一本《论语》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论语》，但是就是考今天要考第一句第几句。 对啊，但它不是纳在国文课本里面啊， 它是国文课本和另外一个就是课纲， 嗯， 就是你就知道上这两本了，啊。 而我们没有，哎，我们就是在国文课本啊。 那我有，其实我有 哦。所以其实很多人是对《论语》是非常的陌生的。那后来我你给我看那个文章之后，我就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理解去理解《论语》这本经典。而且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哦很受用，哎，就是居然可以这样子理解，然后我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活上面。 我觉得要跟听众先讲一下，因为毕竟有一句话叫做 嗯， 没有期待，没有失望。 哦，所以我不应该讲的那么好的，对。 你这样我现在打的每一个字都倍感压力。 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看完那些文章，我会开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进而去想更多的想法出来。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当初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利益是想要作为笔记用的， 就是你自己的个人学习心得这样子。 嗯，就我不会去太着重于我的用字遣词， 嗯， 主要是能够让我自己马上能够回忆起来，或者马上能够理解。 嗯，难怪我那时候校稿的时候觉得这么多东西要修， 但是那个核心的概念就会变得比较轻松。 对， 因为我理解《论语》的方式本身其实是先把它背下来， 嗯， 但是背不是为了考试，而是我读《论语》的时候，我会先把它背下来， 嗯。 然后呢，我再应用到我的生活，试着去体悟它。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把它背起来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到你自己脑袋的背景程式里面。之后你生活上遇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印证那些话，然后也对这句话可以有更深刻的了解。 没错，尤其读《论语》，尤其像读经啊，应该不局限于《论语》，其实它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思。但是当你回去看《说文解字》的时候，他的解释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而且我觉得以前很多时候读文言文都是直接看整段的白话文翻译， 没错， 然后再去理解。 是像现在很多人的读法就会变成参考很多人的注释，嗯，就是旁征引博嘛，谁的论文探讨，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等等之类的。但是这种读书的方法未免也太痛苦了， 嗯， 就是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根本就是在折磨我的人生。读《论语》怎么会变成一种折磨呢？所以我就选择我把它背下来，我先去体悟。 嗯， 所以我的文章你觉得读起来比较顺？我觉得有部分是因为我只是举生活中的例子，还有我本身会遇到的一些情境，那把它写进文章里面。 嗯嗯，而且我觉得甚至是看过你的解释之后，因为跟以往我们自己以为的都不一样，所以搞不好各位听众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解释。就是每个人对于同样的《论语》这部经典，他可能解释会不一样，但是他的原则是一样的。 哎，你说的真的很棒。 嗯， 我读《论语》的时候，我已经读了好几本书了， 我第一本的《论语》就是现代白话文解释， 嗯， 然后他就有一大堆谁谁谁怎么讲，谁谁谁怎么讲，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 哦， 然后我到现在我正在看的书是清末明初的一个人写的， 嗯， 就已经写的有点文言文了。 嗯，就是他的解释也是文言文的解释， 对现代人而言已经是文言文 了。哦，了解。 而且很有趣的是，每一本书的注释都会有一点不同。 嗯，甚至是互相矛盾吗？会吗？ 有的时候会有互相矛盾哦。 嗯， 尤其是像朱熹的解释是最为人诟病的。 嗯， 不过这个我们未来再讨论就好了。 好， 反正就算这个文章是我写的， 嗯， 他的观点也是我， 嗯哼， 他不应该是完全的正解。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参考，但是不要当作是唯一的正解。 对，那另外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我写的跟你以前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对， 可是其实我写的跟很多人的理解是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是， 只是他们把核心的概念埋在一大堆很拗口的文字里面，让你一点想去接触的欲望都没有。 嗯，这倒是真的。 我其实只是把他们的重点拉出来之后，用白话文的方式，然后可能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把它带出来而已， 比较亲民的一个解释方式。 好吧，那就亲民吧，有点橘色。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都是准备论语的章节去录制嘛， 嗯哼， 但我后来觉得说我们这样的讨论方式其实还有很多的主题可以拿出来讲。 对，因为论语其实它的面向很多。 嗯，但是就是因为我以前本来就有很多的想法，可是找不到人可以讨论，顶多就是我可能偶尔闲聊聊到，然后几句话就没了，可能就吃个饭的时候稍微提一下，然后讲没几句话就散场，那我就完全没办法深入，你知道吗？ 怎么感觉跟我原本的遭遇很像，所以我才写文章。 对啊，真的是还好你有找我来录这个。 嗯， 所以在决定要录之后，我就开始在生活中把我获取到的灵感全部记下来。以前的话都是只有在脑里面想，所以有时候可能想一想就忘掉了。 嗯， 但后来我就全部都会记在手机里面，想到什么就记什么，想到什么记什么。 准备要拿来录我们的 podcast。 对对对，然后现在已经记了100多条。但不过里面不是说全部的每一条都会录成一集，就是我可能会从里面去整理出一些主题来跟吴棠讲，然后我们再来准备说要录哪个主题，我们就各自去准备资料。 基本上是我们会有主线，主线就是在讨论论语。 嗯， 那论语就是按照章节，我们会一字一句的慢慢来解释。 对，就绝对是依据论语这样子一路下来去录制我们的主线。 哎，对，说到主线，其实我们的编排方式就像是在打游戏一样。嗯，各位听众可以看，我们都会在未来的 podcast 里面打主线、支线还有副本。 嗯， 那主线就是在讨论论语。 对， 支线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讨论论语的当中发现有一些概念是值得再更深入的讨论， 可以再另外拿出来一个题目的。 对，我们就要拿出来，方便大家更容易理解。 对， 就是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今天就要把它吸收完。 嗯嗯，这个就会是支线。 对。然后副本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像你刚才说的 灵感， 对，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困扰我们自己的事情，又或者值得分享的事情都好， 对，值得讨论的一个主题， 对，我们就来讨论吧。 嗯， 因为回过头来，我们录这个 podcast 除了是在分享概念之外，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我而言，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成长。 对， 透过讨论，我和你，我们和听众之间其实都是教学相长，我们都会互相给彼此回馈。 这个真的，我真的超有感的，因为自从开始讨论之后，我很多原本的那些想法都有很多的突破。就是在讨论过程中，可能是吴棠讲出来的东西打破我原本的思维，也可能是我自己在讨论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新理解，讲出来之后彼此都有成长。 是， 对，这个真的是实际讨论过后才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彼此有这么大的帮助， 嗯， 其实是因为我们平均一集 podcast 就花了3到5天，很认真的在准备它。 对， 我们在这之间是没有任何交谈的， 全部都是搬到真的开始录之后才会来讨论。 对，就是在这30分钟之内，我们把这几天所吸收到的知识端上来给对方看看，品尝一下。 甚至不是只有这3到5天。 吸收的，甚至是应该说这三到五天会整理我们以前到现在都学到或吸收过的东西， 是 经过整理之后，然后在那天录制的当下来讨论、嗯、 所以会有很多的火花。 对，真的是很多东西是录完之后才发现我刚刚好像已经又突破了很多的感觉。 我们的 podcast 我觉得虽然讲闲聊是闲聊，可是我们真的都是有备而来的在聊的、嗯、 对，而且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听到我们 podcast 的人能够开启很多的原本没有的思考，因为你原本生活中如果你一直处在那样子的环境下的话，其实你能够想的东西真的很有限，嗯， 就是所谓的盲点吧。 对，但是如果你能够接收到很多不同角度的思路的想法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启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你的脑袋如果想的都是一样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你就都会一直局限在这里面。但我们讲的东西如果能够打到你不同从来没有开启过的门的话，那边就是可以开出很多的道路通往不同的地方。 又或者听众觉得我们好像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不断的打转的时候、 嗯、 他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 嗯， 帮助我们跳脱思想的框架。所以我觉得很建议听众就把我们的 podcast 当作是一个游戏来打，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经历主线、嗯、还有副本，让我们好好的把论语一起完成。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当作你的朋友，然后再跟你聊天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把我们当朋友不 OK， 因为我们太常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了。 就是朋友才会这样不是吗？ 啊，是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干话偏少 偏少，因为已经晚了，我觉得 没办法那么嗨， 没办法嗨起来。 对， 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冷静啊。 对， 尤其在续的时候很冷静，我们之后讨论这么震惊的事情感觉形象比较符合。 但其实之后的节目干话都会很多。不，真的是不会那么震惊啊，所以不用觉得说我们讨论都很死气沉沉的，没有。 我觉得听众应该要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续其实是在录了好几集之后才回来录这个续的，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后面干话很多。而且我觉得收听的时候，假设你是小孩的话，千万不要在你的父母旁边放出来。 我觉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你自己听就好了。不要放出来， 就可能人家会对你白眼，就是嗯， 是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就是自己戴耳机听就好了。 对， 嗯，那我们之后发布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在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 好期待啊！ 基本上啦，没有拖到的话。然后 因为主要是你在剪。 对，就是看我剪辑的时间这样子。欸，我们会以一个主线，然后两个支线或副本这样的形式去跑。 那我这边的话，除了录 podcast， 每上了一集主线，我就会跟着去更新我的文章。 嗯，也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是，就也不要抱太多的期待，没有期待不会受伤害。 这样讲人家会去看吗？好，那我们续也不要录太长了。 那就到这里结束了，拜。 这么干脆是好啦，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要订阅或者是关注，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推出的内容哦。 好，我会订阅的。 还有关注，因为那个 Spotify 上面是关注 哦， Spotify 是关注哦， 然后 iTunes 上面是订阅，就真的是 Podcast 各种 每一个 app 都不一样， 嗯， 超乱。 我觉得假设你是国高中生的话，我真的推荐你一定要订阅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你非常多。 嗯，我也觉得。 嗯，好，那就先这样了。 好， 下次见咯，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拜拜。 拜拜。